散的怨灵，黑风口野人沟的金阁古墓和日本关东军的地下军事要塞竟然隐藏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到底是无心的巧合，抑或隐藏着惊天的秘密呢？苏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安排妥当之后就准备入去密室了。我将冲锋枪孭喺肩上边，用六角扳手靠门上边嘅螺纹用力咁转动。呢栋门几十年嚟都未开过，啲螺纹就已经食死晒㗎喇。我连飲奶嘅力都使埋出嚟，扳手都差啲俾我咬断，终于就听到嘎嘎嘎嘎嘎嘎嘎咁嘅声。门下边嘅三排气槽都发出咗嘶一声，器物门里面入咗空气，铁门就开始喐起身啦。器物门中嘅气槽注入咗空气，厚实嘅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咗两步，攞起冲锋枪同手电筒对准门口。门里面静嘤嘤，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里面黑麻麻，伸手不见五指，电筒的光线照射入去，马上就被里面黑暗吞噬咗。我对住英子打咗个手势，英子回意啦，将手中一大扎糯米天女散花咁撒咗入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一啲动静都冇，仿佛世界上所有嘅声音都消失晒，只係听见防毒面具里面自己呼吸嘅声音。睇嚟呢係我哋多虑啦，正所谓疑心生暗鬼，真係自己吓死自己。最后肥仔忍唔住啦，一马当先入咗密室。我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只见密室嘅面积大约有40平米见方，孤零零嘅一间。除咗器物门之外，再都冇其余嘅出口啦。里面装嘅既唔系细菌武器，亦都唔系化学武器。入嚟之前呢，我几乎想到咗所有嘅可能性。唯独就冇諗到房间里面装嘅竟然係十几口大棺材。呢啲棺材凌乱咁堆放喺密室之内。棺木年深日久，有啲已经腐烂，有大有细，工艺款式都各不相同。甚至仲有一副超大嘅石棺。其中最奢华嘅係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仲散落住无数嘅陶瓷瓦片之类嘅嘢。我拧返转头望咗望肥仔佢哋。佢哋两个都对住我摇咗摇头。虽然係戴住防毒面具，我仲係能够感觉到佢哋两个都係满面茫然嘅神色。肥仔问我讲啦。 哎，老虎啊，係咩回事啊？顶你个肺啊，乜成个博物馆咁嘅？边嚟咁多棺材㗎？ 我諗咗一阵，其实呢件事都唔难猜嘅，只不过我哋先入为主冇諗到呢啲啫。野人沟本嚟就係金辽时期嘅古墓群，关东军修建呢座隐蔽嘅地下要塞，特别係两边要塞中间相连嘅三条通道，啱好就横穿野人沟嘅山谷。施工嘅时候一定是在里面挖到不少的古墓。这些古墓里面的陪葬品以及金辽古代贵族的棺椁，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宝贝。他们将从古墓挖出来的东西全部用半真空的密室存放起身。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的时候只是将陪葬的古董卷走，剩下这些棺材就一直放在这里了。肥仔说， 唉，顶你个肺啊，日本人真係识顺手牵羊喎，咩都冇同我哋留低。我哋睇下棺材里面仲有冇咩值钱嘅嘢，咁都不枉辛苦一趟啊。 讲完就用脚一撑，将一副大棺材嘅棺材板撑咗开去。 呢副棺材盖呢本嚟就俾日本人撬开咗，又冇重新钉返上，一撑之下就将棺材盖撑埋一边。英子就唔敢过嚟睇，佢只係讲：我喺门口度帮你哋两个及实下啦，咪俾人将我哋关喺呢度。讲完就行到咗门口，一脚企喺门里边，一脚就揽喺门外边，帮我哋守住大门。我对门口嘅英子讲：唉，仲系英子妹够醒目，呢一层点解我冇諗到呢？真系枉费我当咗咁多年兵啊！呢栋门只能够从外边开，我哋如果被关喺呢间密室里头，恐怕连喊都冇眼泪啦。肥仔只系顾住喺棺材里头乱咁抄，边抄就边喺度闹：哎呀，我顶，全部都系啲骨头渣，死人日本仔啊！哎，佢老尾真系冇阴功啊，走到边都搞埋晒啲三光政策，连个死人棺都冇同我哋留翻过。连抄咗三四口棺材都系咁，激到肥仔啊猛咁闹啲日本仔嘅姨妈姑姐同埋娘亲，然之后又去推嗰两只金丝楠木嘅朱漆棺材。我就冇太注意嗰啲普通嘅棺材，我嘅视线一直停喺嗰副大石棺嘅身上，直觉话俾我知嗰里头有啲嘢。我都唔明白我点解会有咁嘅諗法，忽然有种冲动，必须将呢副石棺打开嚟睇下。我招呼肥仔过嚟帮手，两人合力去推上边嘅石板。呢块石板厚重异常，推咗半日都只係推开咗一条罅。肥仔唞住大气，摆下手咁讲：唉，唔得啦，唔得啦，唞阵先啦，唉，好鬼重啊，又重我吧，真係冇力啦，推唔喐啊。我肚里头都猛咁喺度打鼓啊，呢一用力就更加係眼冒金星，只要坐低落嚟休息。我哋将防毒面具除咗落嚟，各自点咗支烟。肥仔吹住烟圈讲：哎，老胡啊，你话呢啲古代人系咪个脑入咗水呢？整个咁嘅石头棺材，我仲系头一次睇见有人用石头做棺材嘅啫噃。我摸住石板讲：呢个呢就唔系棺材，呢个叫石角，棺角，棺角。木头棺材就装喺呢个石盒里面，可以享受呢种待遇嘅肯定系个高干，讲唔定系个王爷添。肥仔拗住头咁讲：啊，原来系咁㗎，诶，顶你个肺咁鬼复杂嘅。同样都系埋响野人沟度，我哋挖嗰个将军墓同呢个石头棺材里面嘅主人相比，边个官大啲呀？我摇下头讲：我都唔系好清楚啊，呢个就好难讲㗎噃。我哋又唔系好识历史。不过金辽元呢几百年间呢，北方嘅游牧民族嘅空前强大，佢哋都系从马背上得天下嘅。我估计呢都应该系重文轻武啦。所以有可能呢军功最高嘅贵族先俾埋向呢片风水宝地嘅正月之上。其余的那些贵族就要埋向这附近了。不过讲不埋呢，其余的贵族的陪葬品比将军墓里头还要丰厚。因为呢主人生前的爱好不同，陪葬品就肯定有所不同了。就拿我们刚刚挖的那个古墓来讲，墓主人是一介武夫，又没什么高雅的品位和情趣。所以佢嘅墓中呢物品多数都系马匹兵器之类嘅嘢啦。肥仔讲：啊，咁又系呀，其实嗰啲马呢肯定都系千里良驹，如果系生嘅呢就肯定值钱㗎啦。不过依家只系剩低啲骨，估计呀卖俾收买佬都唔收嘅。好彩呀仲有两块肉饼，唔系呢次呀真系攞嚟运啦。讲下讲下，烟就食完啦。我哋两个重新戴返防毒面具， 用足力再次推嗰块大石板，英子都过埋嚟帮手，终于将石板移埋一边。石角里头露出咗一副纯黑色嘅木棺，呢口棺材仍然比普通嘅棺材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异乎寻常，唔计圆弧嘅顶盖都足有半个人咁高。棺木工艺精湛，绝对唔系寻常之物。两端、四周、棺材盖上边都有鎏金漆嘅五彩描绘，画嘅系一啲吉祥嘅神兽，都系仙鹤、麒麟、龟蛇之类嘅嘢，系用嚟保护棺中嘅主人死后尸解成仙嘅。棺材盖上边更加系有天上28星宿嘅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住一圈云卷嘅金色纹理。唔知用咗咩秘方，千百年之后色彩仲可以艳丽如新，真系令人叹为观止。我哋都系第一次见到咁华丽气派嘅棺木，唔系亲眼见到，边个都唔会諗到世上竟然有艺术品一样嘅巨大棺材。肥姐高兴咁讲， 唉，就算里面冇嘢，我哋都可以将副棺材托返去卖，估计都可以赚返笔㗎。 讲完就立起三袖，将棺材板推咗开去了。这个时候连英子都忍唔住想睇下呢口大棺材里头有咩。三个人控埋一齐，用电筒照住里面。呢副棺材里面铺住嘅锦缎早就已经烂晒，恐怕一掂就会变成灰烬。腐烂嘅锦缎上边平躺住一具骨架，时隔千年，衣服皮肉早就已经烂晒，即系有头骨保存得稍为完整一啲，擘大口露出两排黑麻麻嘅烂牙。若果唔系睇到呢个头骨，可能都睇唔出呢具系副人嘅骸骨。英子用电筒一扫巨棺嘅边缘，吓到佢大嗌一声：哎呀，就系呢个细路啦！只见棺材两头各企住两个光住屁股嘅细路，一男一女，睇上去亦就系五六岁嘅样，面目就栩栩如生。男仔头上扎咗个冲天辫，女仔嘅头发扎咗两个髻。呢种发色呢，绝对唔系近代嘅款式，十足十系壁画中嘅古人一样。唔通系用嚟殉葬嘅童男童女？棺中嘅主人都已经腐烂晒，呢对童男童女点解会保存得咁完好呢？ 唉，呢两个衰仔多数都系假人啦，又做得几鬼似真人㗎噃。 肥仔边讲就边用手去搣巨棺中嘅细路。 唉，我肥爷今日就要睇下你呢两只衰仔系咪成个精先得。 我一手按住肥仔只手就讲，唔戴手套就千祈咪掂，呢两个唔系假人，可能有毒。你哋仔细啲睇下，呢两个细路身上都系一片青一片紫咁嘅，呢啲就系水银斑嚟嘅。50年代嘅时候，我阿爷胡国华曾经因为睇病喺北京嘅一间大医院住过一段时间。喺呢段期间，啱好赶上医院附近要修一座大型嘅建筑，工地上挖出一座古墓。佢从医院度偷走出嚟睇热闹，入咗去地宫里头转咗一圈。据说呢座古墓系明代嘅一个王爷嘅，围绕住古墓周围一圈都系黑水。地宫嘅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部分，门口吊住千斤闸。从闸门入去，首先系一间明殿，按主人生前家中堂屋嘅布置，有各种嘅家具摆设，呢啲器物就称为明器。再向里头中间嘅墓室称为寝殿，系摆放棺椁嘅地方。呢座古墓系一座合葬墓，而且非常特殊嘅系墓主嘅夫妇，亦即系王爷同埋王妃嘅棺材，都系用大铁链、大铜环同埋铜锁吊响寝殿嘅半空。其后就系配殿，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没隔了几日，在海淀出土了一座元代的古墓， 呢两座墓里面都有殉葬嘅童男童女，出土嘅时候都同生人一模一样，即係元代嘅呢座墓道出土嘅童男童女身上啲衫一掂就变晒灰啦。后嚟我阿爷将呢两件事当古仔咁讲俾我听，佢讲呢啲童男童女都係响 在生嘅时候，除咗口服水银之外，仲要喺头顶、背脊、脚心等等各个嘅地方挖个窿，灌满晒水银，死后再用水银粉搽遍全身，就好似做成咗标本咁，历经万年，皮肉都唔会腐烂。呢种技术远比古埃及嘅木乃伊就要先进得多。不过两种文明嘅背景唔同，价值取向亦都有好大嘅差异。而且用灌水银嘅办法保持尸体嘅外貌，必须系要用生人嘅，死人血液唔流通，冇办法向里面灌水银。所以呢种技术呢，从嚟未用喺任何墓主嘅身上。世界上最残忍嘅事情，就莫过于用生人嚟殉葬啦。肥仔戴上手套，将其中一个细路嘅尸体抱咗出嚟，仔细咁检查，果然喺头顶、背脊、足底下边各个地方发现咗几个窿。呢啲尸体上嘅窿已经被巧手嘅匠人用火漆封住咗，尸体唔少嘅地方已经出现咗一笪笪黑紫色嘅斑点。陪葬嘅人或者金银玉器经常会搽一啲水银粉，时间耐咗就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嘅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嘅就会变成咗黑紫色了。这种斑呢，俗称为水银斑，又或者是水银浸，有些地方称尸斑叫做烂阴子或者拱青。肥仔显得有些紧张，他故作镇定，嘘了啖气说， 以前看鲁迅写的小说，讲古董上边生水银浸的描写，睇嚟呢位老哥真係咪乱咁写㗎噃。 英子问，真係冇阴功啊。虎哥啊，你话呢对童男童女点解唔俾衫佢哋着呢？我记得正话啱啱跑过去嘅嗰个細路係着住衫㗎噃。唔通係鬼魂嚟嘅？ 我讲俾佢知，係唔係鬼魂呢就只有佢哋自己先清楚啦。不过呢，就唔係呢两个細路唔着衫，陪葬嘅童男童女肯定都係盛装入殓嘅，但係过咗都就快一千年啦，到咗依家啲衫都烂晒啦。呢副巨棺恐怕係元代嘅。关东军将呢口大棺材挖出嚟打开嗰阵时，衣服一见空气就变晒灰尘咯。 唔係经常都讲入土为安咩？不如我哋就做下好心，帮下佢哋啦，你睇下佢哋几可怜。 肥仔点头赞成讲， 我呢本嚟只係挂住发达嘅啫，唔想去理埋晒呢啲乱七八糟嘅事，但係呢呢回情况比较特殊，我哋就做下好心啦，将佢哋带出去好好地安葬，咪光脱脱咁企响度，你话几丑怪呢？佢哋同呢个墓主人都企咗成千年光啦，都系时候休息下啦。 尸体里面都系水银，烧都烧唔到嘅，唯有挖个坑安葬。我哋所能够做嘅亦就系咁多啦。但愿呢个世上少一啲咁样嘅惨剧。依家就唔好再耽搁啦。我同肥仔剥咗身上嘅关东军大衣，分别将童男童女包喺里边，扣上钮。孭身上灌满水银嘅尸体实滴滴，好彩系细路咋，如果系大人，一个人都孭唔喐。肥仔见冇揾到咩值钱嘅嘢，心里头多少有啲唔高兴，恨不得一把火将呢啲棺材全部烧晒。我同英子急忙劝住佢啦，佢咁样先算数。我哋于是又从密室之中翻到石洞，商议下点先可以出返去呢。这个时候个个都又饿又攰，抵死嘅地下要塞之中，既无粮又无水，又无炸药又无弹。想返到地面， 只有将军墓嗰个盗洞可以走。但系一谂到嗰只红毛怪嘅厉害，唉，实在令人头痛。食饱头足都未必系佢嘅对手，更何况而家已经饿到手软脚软。三个人对望咗一眼，大家嘅谂法都差唔多。地下有十几只死蝙蝠，事到如今，亦都只能够攞呢啲嘢嚟填下五脏庙啦。人类本嚟就系杂食动物，一旦饿到急啦，冇咩话唔食得嘅。英子讲：细个我同爷爷响深山老林嘅洞里边食过蝙蝠，嗰一年起山火，又咁啱饥荒，山里边大一啲嘅动物都走到冇晒影，大家就食地鼠、食蝙蝠。蝙蝠啲筋同埋脆骨都几好食下噶，好有嚼头噶。石洞中嘅呢啲猪面大蝙蝠，瘦猛猛，生得鬼死咁核突，就好似只吸血嘅恶魔。话佢哋啲肉好食，我同肥仔都唔系好信。但系为咗生存，都唔顾得咁多啦。想透火烧烤，就要翻格纳库，嗰度有好多木箱可以透火。当然棺材板都可以烧嘅，但系如果话要食用棺材烧出嚟嘅肉，呢件事系谂起身都觉得好难受，更加咪话食啦。于是肥仔用身上带嘅绳索，拣咗五六只肥大嘅死蝙蝠，绑住手脚，连埋一串拖住就走。呢其中当然包括嗰只超大嘅蝙蝠王啦。翻到咗格纳库之后，我哋将包住同男同女嘅大衣放喺一边。英子攞出短刀切咗蝙蝠个头，冇肉嘅爪就全部都唔要，然后就开膛破肚，最后就刮咗刮啲皮。我搵咗一大堆木箱，用脚硬成咗木板，又攞出刀批咗啲木碎，用木碎嚟引火。肥仔旁边帮手，望紧地下用嘴吹气嚟帮手透火。我又搵咗几支步枪上面嘅刺刀，挑住蝙蝠架喺火上边烧烤。肥仔皱住眉头，好唔情愿食呢种嘢。英子劝佢讲啦：唔难食嘅，你咪諗住呢啲係蝙蝠啦，嚼多几下就同羊肉差唔多味㗎啦。我就唔係好介意嘅，蝙蝠咪同老鼠差唔多。部队喺陕西拉练嘅时候，我食过好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梨鼠，哎，真係乜鼠都食过啦。味道都差唔多，肥嘅又有，瘦嘅又有，確实係同羊肉差唔多味。不过蝙蝠肉就真係未试过啦。猪面大蝙蝠是温血动物，脂肪就唔多，唔可以烧咁耐，睇肉色啱啱变熟就可以㗎喇。我就先试咗一啖，膊头啲肉係好脆，里面有唔少嘅筋同埋脆骨，绝对就冇羊肉咁好食，但的确几有嚼头嘅。肥仔见我食咗喇，都捻住个鼻食咗一啖，觉得相当满意，即刻就三下五落二风卷残云咁食咗一隻，意犹未尽，又将嗰隻最大嘅蝙蝠王穿喺刺刀度继续烧。我哋差唔多食到一半嘅时候，肥仔嘅头顶滴咗一串粒刺刺嘅透明液体落嚟，啱好落喺肥仔块面度。肥仔食到兴起，见到面上湿粒粒咁，随即用手一抹，奇怪咁讲：唉，有难吗？边个流咁多口水呀、啊？都流到老子嘅头上嚟啦！话一出口，佢自己都觉得呢句话问得好唔妥啊！地下要塞里头只有我哋三个，我同英子都坐喺佢对面，我哋两个再犀利啊，都冇可能将口水流到去佢个头壳顶度噶。咁喺肥仔头壳顶度滴落嚟嘅究竟系啲咩呢？想知道到底是咩一回事，我哋就下次再讲了。